哦，你们家里的事 儿。哎，看你这个脑子反应怎么样了？ 您说说吧。 事情很简单，就是上个星期天，我们家吃包饺子。 哦，吃水饺。 水饺。 我 们那爱人呢，在家里就和面。 准备呢。 对，和面。我呢，就上朋友家去了。 哦， 在朋友家喝了很多酒。 哟， 就喝醉了， 这不好。 喝醉了就晃晃悠悠就回来了。 哦，走回来了。 当时我们那爱人一看，哎呦，怎么喝这么些酒啊？当时就生气了。过了以后，啪， 怎么着， 就打我一个耳光子。 哟。你爱人还打你呢？ 啊，我们家是常事儿。 哟，是啊。 你说他打完了我了，我这脸上应该有几个手指头印儿？ 太简单了。 几个？ 五个呀，这不啪一个？ 不对， 几个？ 六个。 怎么会六个呀？ 我们那爱人六指儿。这多一个。 你爱人六指儿，我哪知道啊？ 你老上我们家去，你没注意看吗？ 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一到他们家做客呀，他爱人老揣着手呢。 你劝哥，你这劝哥啊，你猜不着就说猜不着。 哎，你还敢说吗？ 你还敢猜吗？ 你要敢说，我就敢猜。 你要敢猜，我就敢说。 那你就说， 注意听啊。说有一天我们家吃包饺子，我们那爱人在家里就和面，我在外边呢，喝完酒就回来了，喝多了。我妈人一看，哟，怎么喝这么些酒啊？ 是啊， 当时就生气了。 哦， 过了以后，啪，就给我一嘴巴子。你说我这脸上应该有几个手指头印儿？ 猜着了， 几个？ 六个。 不对， 几个？ 五个。 怎么又五个呢？ 这回换左手打的。 换。你这还在换手的呀？ 我们那爱人左右开弓全会。 哎呦。我说侯先生 啊， 就您这爱人左右开弓、您在家这可够瘦的呀， 习惯就好了。 呵， 哎呦，不管怎么说，反正你是猜不着啊。 你还敢说吗？ 你还敢猜吗？ 你要敢说，我就敢猜。 你要敢猜，我就敢说呀、 你说， 你听这个， 说 说有一天我们家吃包饺子， 又来了， 我们爱人在家就和面。 哦， 我在外边喝完酒就回来了。喝多了。 是， 当时我妈一看，要怎么喝这么些酒啊？当时就生气了 啊。 过来以后，啪啪。一边一大嘴巴，你说我这脸上有几个手指头印？ 嘿，一边五个，一边六个，一共十一个。 不对， 几个？ 一个都没有。 怎么？ 我一低头，他没打着。 坐什么车呀？ 那还用问，当然是娱乐大篷车。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子承父业说相声的侯家，讲讲侯宝林和侯耀文之间的故事。侯宝林对儿子的教导不止在艺术上，在做人上同样如此。他曾经对侯耀文说过，做艺更要先学做人。侯宝林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呢？因为有一次，领导让侯耀文写一段关于服务态度问题的相声段子，批评讽刺一下北京某些窗口单位的服务员对外地人恶劣的服务态度。侯宝林知道之后，当时就对侯耀文沉下脸来说，这个不能写。你知道一个女服务员有多大的负担？她要管丈夫、孩子，照顾家庭，而且还有一年四季、春夏秋冬，无论刮风下雨，上班下班的来回跑。她的家里有烦恼忧愁，有亲人们的生老病死，承载着巨大的心理包袱和沉重的生活负担。到了单位上班后，她得天天与人笑脸相迎，热情诚恳地为别人服务。如果其中有一次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，她这天的态度就不会好。是应该原谅呢，还是应该讽刺呢？最后侯宝林还语重心长地嘱咐侯耀文，搞讽刺艺术的人一定要有良心。父亲的教诲侯耀文始终没有忘记，他也曾多次地表示自己和父亲相比差得还很远。刚才我们听过了侯耀文、石富宽说的那个猜谜语，下面呢要为您送上的同样是这段猜谜语，不过说的人换成了侯宝林和郭全宝，我们来听一听他们二位如何表演这段猜谜语。 咱们两个人猜谜语怎么样？ 可以啊， 也挂一些赠品。 行， 也是一包香烟。 行嘞， 啊，猜着为赢，猜不着为输。 对，